好，欢迎落他餐呢度，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好，圣诞快乐！出街日应该圣诞节噶啦。 嚟到年底，咁大家都中意系咁样做啲咩流行大奖啊？我哋今次就将所有嗰啲 主要啦，唔好话所有啦，最大部分啲咩排名榜啊、搜寻榜啊、乜奖乜奖嗰啲有啃嘅嘢都攞出嚟讲下。 我哋又会比较在意嘅部分啦吓。 系咯。 咁啊，首先就呢个2020年流行语大奖啦，咁就 年都有噶啦，其实就 即系年度大奖，咁大家都估得到噶啦。 一段三物，虽然我三物啲人话俾一本人吐槽就系话好似咩物中心法嗰啲乜嘢咁样。 我嗰次比较啲咩潜行啊嗰啲，物书即系偷渡啊。 诶，偷运。 顺带一提下咧，日本年度汉字都系物啊。 系啦。 我估佢系因为唔想用个逆字嚟做年度汉字，因为始终年度汉字通常好少用啲好负面嘅字眼噶嘛。 嗯。 因为唔系净系日本先有年度汉字噶嘛，台湾同马来西亚我记得都系用逆字嚟做年度汉字嘅。 嗯。 佢用咗物咁啊，呢个流行语大奖都系用三物去做咗。其实系佢呢个字眼本身系因为佢实在太点讲啊？蠢蠢地，所以我系变咗口头禅，而且都系因为媒体不断咁放纵啦。 又系用物字比较有力差。 咁啊，剩翻啲就我哋讲翻啲 A C G 相关啦。 第三名，动心唔使讲嘅。如果讲今年嘅代表游戏嘅话，一定系动心横扫千军噶啦。 系啦，我觉得日本应该系呢一只嘅，已经 全球都系啦。你搭地铁啊，有时我有时搭地铁，点解动心配乐呢度？啲 咁香港系日本殖民地嚟噶嘛？ 全球都系啦，你外国唔系啊？ 佢個 game 本身首先佢一定本身係最優，係本身優秀嘅。只不過係佢好缺乏一啲人去接觸佢，成日都覺得妖咪係中亞電嗰啲嘢。咁啊，所以今次其實係俾咗機會佢，咁啊佢突然間紅起嚟。其實唔一定要防，唔一定關個大家喺屋企嘅事嘅，係佢。大家俾个机会佢试一试，跟住就试咗原来呢只 game 真系好玩嘅，即系因为动心其实我哋好耐之前讲过啦，佢哋本身真系一只优秀 game 嚟噶嘛，就系咁咯。 好典型任天堂嗰啲就系、是、你以为佢设计俾细路仔玩，但系都玩得好开心嗰种。 就好多时就系你一俾机会，咁佢咪红起嚟咯。咁啊， 系啦，嗱第七位咧又唔使讲鬼灭之刃嘅， 一样意思嘅就 UFO 嘅嘢，其实好啱大众嗰啲嗰种，即系用我唔系讲句，用我大众啲肤浅口味，其实好符合，好适合佢哋。咁所以而家有个机会 UFO 嘅嘢俾大众见到嘅嘢，咁见到咁咪大众咪红起嚟咯。 黑白讲句 ，UFO 从来都肤浅嘅啦。 嗱呢个你噶，呢、這个你噶，唔系我噶。 喂，佢好符合咗大众要求，佢画面靓，公仔靓，一味就靓。你睇下啲讨论区啲人嘅评价知噶啦 ，UFO 就靓。 打嚟嘻嘻含含，好似好劲咁样噶嘛。但当然啦，我再重申一次啊，佢系有优秀嘅地方嘅，无论系 UFO 嘅制作，还是呢个鬼灭本身个动画都好啦，都有佢优秀。部分嘅，不过真系只系适合睇得少人啦。咁啊， 第九位咧 ，solo cam 咧，即系一人露营咧，其实呢个咧好妙嘅，因为日本呢类咁嘅流行语奖咧系有颁奖嘅。咁佢第九名咧，佢就揾咗一个拍一人露营出咗名嘅搞笑人，好似叫Hiroshi啊攞奖。原因就系、是、咁你冇揾 Yuru Cam 去攞奖呀，因为其实系年头 Yuru Cam 带起咗露营潮嘅。 如果攞佢嘅动画又唔系好贴切， 咁就系揾郑顺同攞奖安全啲嘢，起码唔使买版权啊嘛。 啱啱想讲版权，系唔好意思。咁始终隔咗个海咧，有啲嘢佢哋好流行，我哋其实咩啦，懒得说你，即系咩你有咩安倍口罩嗰啲嘢，即系我谂你要解释完，大家先知系咩就系、是、日 冇啊，香港咪香港同心口罩咯， 即系啊，日本版同心口罩类似咁嘅嘢，又系啲人喺度开。不过理论上即应该是同心口罩会好，个防护率会高少少嘅，都是垃圾。不过好啦，咁啊下一个啦， 差唔多就是 Nico 同埋 Pisby 嘅 网络流行奖， 系啦。呢、这个应该就同动画有关多啲嘅，呢、这个就 首先网络本来就系、是、动画相关，第二就系 Pixi 同 Nico 两个都系 A C G 大本营嚟噶嘛。 但有啲唔好识咯，例如 Chim Stay Wonderland， 有啲唔好知。 连首先年老大将啦，大家都识噶啦， 唔使讲啦。 鬼舞应该读十定读叶啊？ 鬼舞叶啊？ 鬼舞叶无惨，大家都知啦，鬼灭个大 boss。但所以我其实我系唔明点解佢会系年度大奖嘅。 对我嚟讲无惨，我只谂咗 A 类嘢啫。 系咯，即系之前一路啲人讲无惨无惨嗰阵时， 我哋俾啲 A 类同埋照。 我知道佢唔系讲紧个同埋字系列，但系。虽然我睇完《鬼灭》之后系知嘅，但系都系嗰、那个脑都系唔系好转得脑嚟嘅，老老实实。咁啊，其实后面都有好多系《鬼灭》相关嘅， 行兽郎啦、鬼王啦、雷口子啦、上弦鬼啦， 即系总之入边啲角色啊，主要都系角色啦、都有唔少嘅。 咁啊，然后我咧最奇怪嘅咧，反而系食风粗奇。 我呢只十都食诶，佢竟然入到第十七位，有少意外、啊。 虽然诶呢个佢动画又再出翻，咁佢诶 佢本身都人气，但系 佢日本都有人气，但系第一佢个出场率好低嘅，在我印象中。 同埋呢样就系、是、你系唔去到要可以上到呢个大百科嘅个排名啊？你话 Bisky 唔意外嘅，因为 唔重点系成。如果你话系好似鬼灭咁，即系成套嘢红捻到爆嘅，咁所以好多人上咗榜，咁就唔出奇啫。系讲紧。 净系佢一个啫， 如果我冇睇错，你话系得佢一个上到去啫。 系啊，其他啲唔使讲啦，今年荷罗拉年嚟噶啦，荷罗拉上第五名， 阿九九第八啦，荷罗拉嘅百万 YouTube， 荷罗拉嘅头牌阿姑重新荷罗第十二， 呢个情况就我谂今年都会继续噶啦，因为荷罗拉真系嗰个点个势真系好捻恐怖， 同埋个话题性好够。 佢又上个上晒新闻啦，应该系喂上社会版，社会版讲紧、 啊、炒花系喺花生程度嚟讲，今年荷罗拉先系杀晒噶。 我觉得最厉害嘅唔系佢上日本社会版，系上台湾社会版。你谂下会个差几咁恐怖？ 而搞嘢就系今年年头炒得好热，三月到啦，炒呢个月我都讲过嘅。一百后死嘅鳄鱼咧，即系八十九位啫。不过呢个白眼系啲阿宅区嘅，所以咁低排名，佢入到排名嗰个算好嘢噶啦。 呢类奖就一路都会有个咁嘅偏差会喺度嘅，因为佢通常喺年底投票， 年头一定蚀底嘅， 所以咧年头啲嘢就会蚀底啲嘅，咁呢个好正常。而且套嘢，而且佢最终即系如果你佢系啱啱出嗰阵时去到投票嘅话，我谂佢攞头几名都唔系好出奇。 江美有入过，拉斯温有入过，都唔少添。拉就算多添，拉打成三四个。你知三字就排到四十六喎，大家都 YouTuber， 大家都 YouTuber 啫。 今年啲 YouTuber 多得好撚恐怖啊嘛！你冇忘记荷罗拉嗰扎好几个先后过咗100万订阅，即虽然咧100万订阅其实真系以 YouTuber 嚟讲，其实真系唔算好多嘅，大把嘅。即系但系你上到呢个位真系点讲啊？已经上咗国民级嘅程度咯，即系你普通嘅人你都会识嘅程度。喂，更加唔好讲宅啦，呢个荷罗拉主力都系宅睇噶嘛。仲有呢样嘢，啱啱讲年度问题啦，就即系套二种族叫鸡子男啊，即系如果佢唔系年头出嘅话咧，应该会再高啲嘅。佢去到44， 因为佢就系嗰一只太话题性啊嘛。 佢头100名，我碌紧，喂，几乎鬼灭嘅啲 key 主要角色都几乎喺晒度，系先后问题嘅啫。你即系我觉得你不如将鬼灭另外另开放啦，整个鬼灭排行榜算啦。 冇法咁呢个嘢我都唔再讲啦。鬼灭佢炒个热潮，日本情况都话小学生。唔知幼稚园，个唔知阿 Sir 定 Miss 个个老师睇鬼灭，跟住学生睇完喊，跟住家长投诉搞错，跟住个仔睇咁多血腥嘅嘢。 咁佢又的确系大众会见到嘅动画入边，相对系比较会刀刀见血嘅。咁呢个亦都系部分人中意喜剧原因嚟噶嘛。 你使啲幼稚园生，你唔使用鬼灭咁早洗佢脑啊嘛。你全洗咗全个日本人嘅脑噶啦，你冇连幼稚，你保持幼稚园一个纯洁世界好冇？ 幼稚园系关心啲，不过你冇忘记少年针嘅目标对象系呢个小学生以上嘅，咁小学生佢哋主力嘅一部分嚟，小学生初中学生初中生啦，呢个年龄噶，但幼年真系低一少少啊嘛。 嗱，跟住咧就系 SS 流行语大奖，即系国体嚟话系国嚟话我用可以拉啊嗰啲嘅流行语大奖。Air Comic 有奖啦，因为今年都几濑嘢嘅 Air Comic 喺呢个 SNS 上面，你谂下每一个有出同人本嘅，都最少会踢几次噶嘛。所以佢喺 SNS 上面，即系呢个社交网体嗰度，系相对系比较容易会推上去嘅 keyword 嚟嘅咁咯。 有趣就系 Get Well 退群都系 SS 流行语大奖。 咁我哋都报告啦吓， 我可以理解嘅。呢个作为30岁以上，当年有睇 Sitcom 睇嘅嚟讲，我呢个位我理解嘅。但系搞笑就颇比较特别啲咯，因为佢始终系因为佢拉咧多其他人仲，所以佢啲流行语就比较杂不楞嘅，你睇唔到一个比较大嘅方向。 我觉得佢系想揾啲点讲啊，别于呢个正常新闻，即系佢，我觉得佢好明显系排除一啲点讲啊，正常新闻，因为你 SNS 嗰啲都会讨论新闻啊嗰啲嘢噶嘛，佢系特登排除晒呢啲嘢嘅，即系好啊，你同呢个日本个流行语大赏一对比，你就知噶啦，佢系特登排除咗嗰种。 所以好关就系最比较新闻性咪自足警察啊，口罩警察呢啲咁嘅傻呢啲嘢咯，系比较同埋一百日子学语咯。比较叫做新闻性，有一啲系应该叫做比较骑呢啲嘅嘢嚟嘅。系 Sam challenge 啦 曾经都几曾经有时间，哇，都咁劲，都咁多嘅。 哦，呢个最特别嘅地方系香港啲人玩埋一份啊嘛。 系啊，咁依系 Twitter 特色嚟噶嘛，祭典文化啊嘛，就系一人拉起个祭典，大家觉得有趣，跟住一齐炒。好啦，跟住咧 Twitter 啦，个 Twitter 嘅关键字即系 tap 啦 ，tap 大上2020。依个咧，因为 Twitter 其实你 Twitter 就会用你所在区域，即系香港。咁你睇到嘢就完全唔同晒。 听我讲啦，佢首先佢 Twitter 上面啲 tap 啦，佢会收集啲 tap 到底有几咁热门嘅，佢系无时无刻都会睇。如果其实如果你冇喐到嘅话，佢自动嗰个其实系你的流行趋势，即系因为佢会慢慢去攞你啲资料去估你系对啲咩嘢有兴趣。咁然后喺呢个嗰啲区域入面去攞嘅，譬如我攞嘅话呢，佢就会有部分系日本嘅，有少部分日本嘅，咁大部分系香港嘅，咁有啲政治相关嘅 ,ACG 相关嘅，咁呢啲佢就会比较会推到落我度。呢、这个就系如果你预设就系你嘅。咁如果你读嘅话呢，你就可以用位置显示，咁就你如果你唔喐嘅话，咁正常就系香港啦，好嘅，佢会睇你 IP 就系香港。如果你自己 set, 你都可以 set 到日本嘅，你可以睇日本流行緊啲乜嘢。虽然呢你会觉得呢日本仔啲流行呢系好莫名其妙嘅。突然间爆红，然后突然间冇人理。佢种爆起爆落比香港仲要夸张嘅。 对 FGO 传我最简单例子就系、是、FGO 一个新角色，咁你又讲到个 tab 就爆红，就会个新角色嘅名啊 ,FGO 啊咁样就爆平平一大堆㗎啦嗰两日。 如果你成个日本本地嘅话呢，基本上就日本有啲咩大事咪佢咪咪因为固然有啲人喺上面风花雪月啦，但亦都好多人系喺上边点噶睇埋新闻啊嗰啲嘢噶嘛？ 因为其实讲真 ，Twitter 喺收，如果你作为收料揾情报嘅话咧 ，Twitter 好过 Facebook 多声嘅。 喂，住有人有喺 Facebook 攞资料噶？ 以前有，而家冇啦。喂，Twitter 又好 ，Twitter 有人话嘛，睇新闻啊，去 Twitter 睇咯 ，Twitter 料又新又快。 已经系讲紧喂茉莉花嘅记问几多年前啦，我唔系好记得，几年前已经讲紧 Twitter 先系呢个世界最新嘅资讯来源，已经系讲紧连新闻都唔及佢， 因为。Facebook 越改，每次改版都就系所有你想佢你想睇嘅嘢，佢唔俾你睇；佢想俾你睇嘅嘢，硬食俾你。 不过我谂啦，翻嚟咁，佢其实佢啲大奖，你大部分都系日本最大镬嘅大新闻啦。 比较有意思就系、是《鬼灭之刃》竟然排第五，而《一百零四》我而排第四，赢啦。 呢个系关个你话热潮事啊，因为呢度系佢系咪好注重一样嘢，系爆红嘅程度，即系佢好注重个速度啊。当然啦，你第一名，你 Corona 即 Corona 即是我哋叫你叫新冠又好，你叫武肺都好啦。年头讲到六年底，好明显亦都讲到2021年，相对啱啱前面一路都冇提过嘅，唔关 A C 之事嘅。咁就呢、這个呢系咩检测钉个改正法，我哋喺新闻嗰阵时候我有提过嘅， 讲过 系真系好肯定嘅讲过，但我唔记得咗喺边一集。如果我记得，我就攞翻条 link 出嚟啦。好罕见地，日本人会走去讲政治相关嘅嘢。剩翻嗰啲，其实第二部分都系啲新闻，大家见咁啊。 HiQ 呢个上啦 ，Donald Trump 嗰个排名竟然高过安倍， 同埋资深排第六只都系。 我觉得差唔多系个位噶啦，应该系即系呢个就相对比较平均翻全年，因为咧啱啱我哋讲咧其他嗰啲奖啊嗰啲嘢都系年底先开始搞啊，可以投票嗰啲嘢噶嘛。咁咪会又有呢个年头舒适效应啦，或者叫做年尾有着数效应。咁但呢度入面呢，因为佢係不断咁 keep 住更新，不断咁 keep 住攞緊资料嘅，其实。所以佢个相对嚟讲係会公喺年头年尾呢个问题上面会公正少少。 因为佢纯粹睇当时嗰个爆红嗰个数字，即係纯粹计数据。 啊、所以你会相对平均返少少，你会有啲年头嘅嘢俾你。 啊 ,Pokemon 都有㗎，西拉门挑战又有，而 Game 部门呢就攞冠军。所以几有趣嘅呢、這个其实系你真系想研究，想睇知道日本发生日本啲人嗰啲网民呢个乡民口味嘅话，其实呢个表我觉得系实际过好多嘢嘅。 啊，呢个 AC 相关，我觉得最厉害系排球上咗去。 系咯，排球。 虽然可能大家仲未听到啊，即系我哋讲桂花嗰时成日都话，呢套嘢咧其实默默地嘅系好受欢迎。嗱，呢个可以做翻个佐证，其实佢真系好多人睇嘅，即系作为少数 ACG 上到头二十啦吓，即系Pokemon都系二十只大佬。 你谂下，佢仲高半扎直树 啊！咁啊，半扎直树佢就输蚀走喺，因为呢度调翻转咧，就系年头开始讲到年尾嘅嘢咧，就会最着数嘅。 时间好长， 但系半扎直树咁话播嗰时好红，播完就开始跌噶啦嘛，佢个时间性比较短， 因为佢冇办法不断炒，因为炒热个热潮噶嘛，呢啲嘢其实就系呢个问题啊嘛。 除咗鬼灭啦， 鬼灭算啦，鬼灭系有个，即系鬼灭就系、是、 做神啊嘛。我哋之前讲咗好多次，做神又好，台桥又好。 好啦，咁我讲完 Twitter， 讲下 Google 搜寻字啦。 Google 咧就真系又系睇数据嘅，就总之你 search 引擎搵得多就有。咁第一名唔使讲啦，又系冇费啦。跟住跟住咧就 讲清楚先，我哋因为 Google 嘅搜寻系分区排名嘅，所以唔同区之间系差天共地嘅。我哋而家讲紧系日本嗰个区域，因为如果你读其他区域嘅话系唔同噶。我放心，香港我哋都会讲就先。 急上升啊！急上升 ranking 啊！ 即系突然间好多人搜寻 系啦，咁咧就系新就冇肺感染症啦，系最系感染症啊，即系你有病，你即系你染咗病先算数啊，即系你感染感染未唔计噶，跟住其他就咩咁算啊先唔该，第四鬼灭之刃唔使讲，跟住动心，跟住 都系啱啱我哋大家讲紧 咧，跟住就系传说中嘅星宝口罩，我讲笑话系咪有4K 同埋 HDR 输出嘅咧？跟住就系Uniqlo口罩。第十名就 Soon， 讲清楚先，嗰度系其实系一个专货呢个口罩嘅排名榜嚟嘅。其实我觉得好神奇，我觉得沙波嘅口罩竟然仲高过即系一个手作自己自制口罩啊！因为你谂清楚，你沙波嘅口罩都系大家倾下噶，即系更加觉得好奇怪，系冇错系嘅，系一个事实嚟嘅。但系应该最多人会不断咁提到，应该系自己做手做口罩啊！即系因为一年到底你都会提到呢件事噶嘛，即系。我呢个就可能系佢上升速度嘅问题啦吓。 嗱，电影方面唔使讲啦，无限列车啦，跟住就系所以我唔记得咗寄生上流定寄生下流嗰个韩国片啊，奥斯卡都韩国片。 寄生上流呢个台湾译名嚟嘅，香港译做上流寄生族。 最有趣就系第三名系龙猫。 哇，呢个系因为之前记唔记得呢个吉卜力咪订咗一扎素材出嚟，话你自己常识内范围内运用嘅。系因为咁样，所以龙猫系最素材噶。 几妙嘅，有第四名就系今日我最叻，即系又系福田组嘅嘢，福田组杀晒顶你个肺。 啱啱讲完日本啦，咁就你冇留咗我哋香港自己本身啦吓，即系咁啊都嗱，咁香港又咁其实大家可能新闻都睇到噶啦，咁其实主要都系人物啦吓，即系本地人物，即系不过啲人物嗰啲嘢就整个全部同 A C 姐冇乜关系嘅，咁啊都系啲大家熟悉嘅嘢啦，咩洪生啊萧若元林郑啊袁国勇啊袁伟玲呢啲全捻部都系同政即系同呢啲新闻相关噶啦。 啊系啦，讲起人物咧，有一个要俾翻我肯定加个好笑嘅道步健嘅喺日本人名方面，道步健排第四，而前面嘅三位老兄一三毛春马，二竹内结子，三志川贤全部死咗，即系话佢活着嘅唯一个活着嘅第一名，劲咧！三毛春马、竹内结子、志川健、卢明星、木村花都系个，好似刚九尾之后又死咗。总之就基本上一半以上都系除咗志川健之外，基本上都系自杀啊咩事嘅？一系中出枪大咯，又中枪大出轨啦，医生都有计怼草判咗监啦，好似系缓刑嘅。跟住就依人健太郎撞人逃去。同富豪嘢全部都系， 即系咁，我谂你要明白一样嘢，咁嘅人，我哋成日都讲人死为大啊嘛，咁即系人一死，大家就即刻会走搜寻佢个名。最紧要系乜嘢咧？通常死人然后上新闻，唔系因为佢本身红，系因为佢死咗，所以就会大家会有个搜寻嘅，所以因为呢个系本搜寻嚟噶嘛，所以系大家会想知嘅嘢。所以你见日本咧，佢嘅排行啊，佢哋嗰啲分榜啊，就系某啲嘢系乜春，即系乜嘟嘟嘟拖下。即系佢系到底系什么回事？即系或者系你要做啲某啲嘢，制作啲某啲嘢咁啊，制作嘅方法，又或者系你要点啊申请某啲嘢咁嗰啲嘢，佢排行榜好多都系搜寻呢啲嘢嘅，因为你系咁嘅情况，你先需要用 Google 啊嘛，你唔识佢，然后你要知啊嘛，所以真正地好红嘅嘢咧，即系大家都识嘅嘢咧，其实佢反而唔一定会放最前嘅，系啲新鲜事物，你要知道你要搜寻，你先会咁样做噶嘛，即系等于调翻转，我又拉翻埋香港啦吓，本地头条嗰啲嘢第五名系 BNO。突然即系好明显，大家都知道，突然间多咗人走去搜寻 BNO， 其实即系好明显就有啲你本来冇 BNO 啊，或者系你有 BNO， 但系你要续期啊嗰类嘢，你未需要搜寻啊，因为嗰嚿嘢大部分时间你都放埋咗一边噶嘛。 作为一个拥用咗 BNO 好几年嘅人嚟讲，当我睇见新闻就系、是。而家先至嚟啊！笑股嗰只咧， 嗱我就只能讲你呢下地图炮扫捻埋我嘅，因为好简单嘅啫。我部 BNO 喺97年申请，我记得系即系申请完之后过期到而家都未，从来冇续过。 我BNO 我四五年前申请，我已经走去申请咗，每一次我过去关西空港，因为日本空机场咧嗰自动 check in 机咧系唔识用 BNO， 每次我用 BNO 我都用手叫话手动 check in。 我翻乡下都系用特需嘅啫， 第一次可以去日本嗰阵时，就已经系用紧，即系个 BNO 已经过咗期，咁啊特区平一半，所以用特区嘅，即系个所有去日本嘅记录，全部都喺本特区护照入边，而且嗰本都过埋期啦，已经。即系咁，呢个就喺香港嘅就同 ACJ 嘅大部分都冇乜关系噶啦。OK 啦，呢啲搜寻嗰啲差唔多咁样。 好啦， 咁啊，吹翻啲游戏相关啦，因为年底又系会每年游戏又奖啦，所以首先先提一提啦吓，因为啲游戏奖啊，通常都系年底走去投票，所以就真系你抵到太抵的话咧，就调翻转佢哋唔会入榜嘅。即系西班牙就算要入榜咧，都要下一年噶啦，嘅事啦。虽然系 一定入榜嘅，喺他方面 系咪好嘅方面就另一回事了。 喺比话题喺话题性上面一唔入榜，我对唔住自己咯。咁样咁多利他嗱，讲咗Game Awards先啦，专称今年破晒收视纪录。虽然我觉得系纯粹啲人唔出街睇嘅啫，佢要懒系大支嘢咁话搞咩游戏教奥斯卡，咁又颁奖 K 卡嘢，咁啊有8000多万人一齐睇，诸如此类啦。班长一如所料，甚至讲佢就唔系我先奇怪嘅，就系、是、最后生还者二就横扫千关，扫到扑街。年度游戏又佢啦，跟住聊 PC 游戏佢啦， 最佳叙事、最佳视觉、最佳音效，哦、即系佢系攞咗好捻多奖，而且同好通常都系啲大奖。你话不意外，其实我就有少少意外嘅，老老实实，因为好简单噶咋。咁应该系大家都觉得好嘅作品会系优势过 呢、這个。嘢就唔同嘅，你搞清楚就系、是。佢所点解佢自称有游戏界奥斯卡就系奥斯卡唔系靠投票，纯粹就系评审委员， 系评审委员嘅投票，都系投票嘅。 即系简单就系佢就揾啲咩业界人士啊，游戏界游戏编游嗰啲game网编辑啊嗰人，咁嗰啲人全部都俾10、10、10、10噶嘛。由嗰班人俾，唔通佢话之前俾咗十，而家我俾四啊？喂，大佬，一俾人知道我之前俾咗10分，而家俾4分，我仲想出去行嘅？要 咁，但系佢唔系咁，佢唔系俾分噶嘛，佢系你拣一套嚟噶嘛，即系 咁我一定拣噶啦，即系同埋就系呢啲嘢，即系我费事讲啦，即系啲大人嘅事情，就大家心照不宣啦。咁佢唔攞奖，我先震惊啊！系佢数五个奖 ，OK 啦，合理啊，维持一贯公正啊嘛。咁你所有各大游戏网全部俾咗委满分，咁呢个奖冇满分，合理，完全正常。 先唔讲阿小岛嘅死亡恶串啦，系相对系比较啲毁誉参半嘅 game， 有人话佢好冷门，有人话佢好神。我觉得呢种 game 系应该会比较舒适先啱嘅。 但小岛大道个名， 如果你觉得系保守或者系合适嘅选择，你惊人哋话你会屌你嘅，我咪拣死亡恶串咯，或者对马战鬼都得噶。 佢系唔俾对马战鬼，因为对马战鬼虽然话美国开发嘅，即系美国有开发，但系佢当日本游戏嘅。即系始终一样就系、是、咁，呢个奖系美喺美国搞嘅。咁你在情在理都帮翻美国人㗎啦，呢样都可以接受，你可以理解 咁 接唔接受。 未必咁偏，未必系偏心嘅，可以系呢个取样偏颇嚟嘅啫。因为相对嚟讲，佢其实你见到成个 list 佢个口味都系偏，唔系偏欧美啊，直情系偏美国嘅。即系欧洲都冇份噶， 系啊， 即系以美国嗰边为中心嘅， 即系话即系奥斯卡咁样，奥斯卡以美国观众啊嘛， 即系我谂睇一睇啦吓，对马战鬼其实系美国嘅 game 嚟，虽然佢讲日本嘅嘢，仲有啲就比较细啲嘅，譬如话呢个 有啲咩有啲湿星嘅 LEGO 拼砌旅程啊。Hades 独立游戏 Hades 啊咁样咯， 我想提嘅系呢个之前突然间爆红嘅科街啊，嗰度 系而家仲红紧嘅，其实而家你依然系喺网上面咧，依然见到好多名应该讲就佢比较适合一啲咩，唔系专业实况主嘅名人，即系声优啊嗰啲人去玩嘻哈哈嘅。 重点系因为佢适合一家大细啊，所以佢咧仲系攞埋呢个家庭大奖嘅，有个清新少少嘅选择。咁啊，而家以我所知，而家科街嘅情况系其实人就少咗啲，但系冇最开始咁多啦，仲系好多人玩，包括就啲点讲啊，啲外挂狗就仲有部分你会见得到，但系佢个筛选机制嘅问题咧，可以筛咗唔少。走啦，已经咪相对啱啱红嗰阵时嘅情况会好咗啲咁啦， 稍微好啲啦。即系呢个表咧，我就冇闹，即系叫做咧吐槽位系我即系我再详细分析，其实吐槽位真系比我最中少，或者咁讲，估都估到你班扑街系会俾最后生还者二噶，唔好玩啦！你俾动心会最佳游戏嘅话，我先震惊啊！ 咁啊，仲有一样啦，我就想特别想睇一睇嘅就系、是、无人心空。咁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吓呢只系咩嚟噶？系一只 如果系几年前攞嘅话啦，应该系年度诈骗游戏大奖先啱嘅。 预告欺诈系点讲啊？俾人屌到开捻晒花嘅，就系佢讲到佢自己几咁强，探索呢个无限宇宙啊咁样。咁结果出嚟咧，其实系大部分嘢其实个流程系好闷嘅。 即系佢冇佢讲到咁夸咁劲，好似真系探索无限宇宙咁。因为其实佢系用呢个系统随机咁样随机 gen 出嚟嘅，咁所以就你谂下，你精心设计嘅星球同呢个随机 gen 出嚟嘅星球，好明显前者先系一个适合游玩嘅嘢，后者系其实好多时都系一堆狗屎嚟噶嘛。咁但系佢经过佢2、3年啦，佢应该出咗段时间噶啦。佢嘅扩充之后咧，佢系明明佢改进啦，佢扩充翻游戏内容之后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其实系好咗好多噶啦。咁就如果你当年俾人骗过嘅，你其实如果你仲未退费的话，你可以翻嚟睇一睇，其实系差咗好捻远噶啦。 所以我亦都可以咁样期待《Cyberpunk 2077》嘅。 系呢个 点解抽到佢镬水噶啦？放心，下年唔系下年要奖，下年一定有呢个奖，佢呢个一定轮到佢横扫噶啦，下年。 就话呢个最佳游戏硬体奖，你净系听到呢粒字啦，我谂冇人会答咗另一个 number 出嚟，一定系3080噶啦，即系冇唔会有其他噶啦。 嗰张俗称蒙面超人变身卡、变身腰带。 你话样系喺飞卡入边系几独特嘅，呢个系事实嚟嘅。第二件就系佢个性能，大家强到哇哇声。咁点解唔系3090唔系3070咧？就因为佢个系点讲啊？佢作为一个次旗啦，咁佢冇3090咁捻贵，佢个价钱差成折啊，一大折。亦咁相对嚟讲咧，就都冇3070咁个价钱比较差一啲。我哋之前讲过啦，如果你差过100蚊开饭嘅话，你就唔应该买呢啲咁嘅级数嘅 display 卡啦。 冇7000几蚊啫嘛，嗰 啲就轻松，顶两块7000几蚊芝麻。 好啦，咁啊，你讲完 Amazon 就再歪翻前少少，早少少公布嘅金鱼干啦。我哋之前屌过啊，所以呢度就唔再好咩咁屌佢啦。其实依然都系俾咗最终幸运者二嘅大奖。我谂紧都系，即系呢个系咪真系俾钱咧？我就真系唔谂咁讲啦。 冇啊，一六个奖啫嘛，即系赢多一个奖啫嘛。我要改，我呢每一句说话都有骨顶嘅个肺。 我哋喜欢啦吓，即系咁啊。呢度佢其实佢攞奖嗰啲都系比较大脑啲啦吓，相对比较唔会照顾嗰啲，冇咁照顾到啲小众 game。 好似我表同 game 我差唔多啫，就咁睇落去，揦揦眼都系嗰啲 系 嘢。 啊，其实睇差唔多啊，就睇譬如好简单，啱啱讲过《无人深空》啊嘛，佢就最佳抗战游戏奖，咁呢度入边咧就最佳游戏资料片。咁其实好有意思嘅资料片咪即系激抗战只 game 啫嘛，但系佢相对因为佢个奖项设计啊比较少照顾啲小众游戏，所以佢就你会见少咗啲点讲比较冷门少少嘅游戏咯，即系动心啊，净系得翻呢个任天堂游戏奖。即系自家嘅，你老任，即系你应该冇第二只可言噶啦，2020年咁啊。 唔系，重心而家个销量仲系一路上升紧，而佢宣称，而家因为呢个奖而又卖多一重啊！佢宣称啊嘅《最后生还者二》，好似而家再公布都仲系卖咗400万，之后都好似冇再公布啦，详细情形好似冇留意。 然后就我哋啱啱一轮冇提到嘅，就 Minecraft 咧喺呢类奖入边咧系持续地系每一年，即系我觉得佢呢类奖咧应该系叫 Minecraft 俾翻个终身成就，以后俾佢，以后唔侵佢玩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佢系死霸住个位，系唔会落嚟嘅，佢系唔可能落嚟。之前讲过啦，呢个佢系销呢、这个史上销路最高嘅游戏，没有之一。即系只要同呢个时间跨度无关嘅嘢咧，就会俾咗佢噶啦。咁啊，睇一睇啫，即系唔好话我哋冇睇到啦。好啦，咁啊呢两档就外国噶啦吓，咁啊外国仲有一个嘅就 Steam 大奖，咁但系咧 Steam 大奖咧就佢真系问尾到唔问尾嘅，佢22号先开始投票，咁住一去投到1月3号，即系过咗年佢先投完嘅。咁啊，不过我睇都系睇一睇啲入围嗰类啦吓。咁啊，相对咧佢就因为 Steam 大家知道系比较啲 hardcore 少少噶啦，就会有啲咩 control 啊，比较 hardcore 嘅，仲有呢个悲剧狂杀， 因为 Steam 个时间性相对比较低啊，所以你会见到2019年出嘅 Red Dead 咧，佢都可以上到个大奖嗰个入围啦吓。 Steam 大奖其实应该会比较话补足咗呢一部分，当然啦，佢亦都系以欧美为主嘅。 好啦，咁咧，我睇下日本入 调翻转啦，讲完欧美为主，我哋讲翻啲日本为主嘅去平衡 下。虽然我成日耻笑花米通嗰个排名，但系今次咧，花米通嗰个其实比我想中就起码有新鲜感，即系起码唔会见到有个 叫。唔会系啱啱唔系，因为啱啱都讲过嗰两个所谓嘅大奖都系美国为中心噶嘛，咁你另一个游戏中心就系日本啲啊嘛，咁你。咁所以你变成就系排，而且日本嘅点讲啊，亦都好排除呢个外国嘅游戏噶嘛。 同埋一样就系今次佢个表咧就话到明嘅，就系我揾一啲啊做咩游戏业界人士啦，玩中意玩游戏嘅艺人啦，诸如此类。总之就系咩咧， 唔系绝对唔系咩所谓咩专业业界人士咁样嗰班咁收咗钱嘅扑街。 系咪收咗钱咧？就我按下不表啊！呢个你嘅呢个你嘅讲法。不过即系我觉得从结果论嚟讲，相对系比较正路嘅。 哇，好简单，成日有人透露啊，就系 上边任何一只你都唔会觉得喂佢唔应该喺度嘅。嗱，最少即系啲奖，大家会觉得受唔接唔接受，就系好多时会有系其实系排除法嚟噶嘛。啲奖系唔系应该响度？即系某啲 game 可能你本身冇兴趣，但系知佢有翻一定份量嘅，咁佢喺度你都唔会屌佢噶嘛。系有啲你识佢，你识佢，你知佢，你知佢唔应该入奖嘅，但佢入咗去，你就会屌噶啦。 嗱，讲下先咧，微妙嘅就系佢话年度最超流行 game 大奖啊，即系唔系最佳系 用流行嚟做嚟做， 纯粹睇人气，即系唔讲你咩专业意见啊，唔讲你嗰咩你嗰咩专家啊 professional 嗰啲嘢，纯粹就系边个 game 多人玩，边个 game 多话题性就边样。但系嗱，第一名对马战鬼绝对应该嘅，因为我 Twitter 见到好多人真系玩到开心， 虽然都系嗰句啦，虽然佢系美国做嘅游戏，但系佢对日本文化研究系比日本人本身仲要深入，佢对武士文化。啊，对，即嗰啲嗰个咩和啊，嗰种嘅精神体验嗰类嘢，系嗰啲连啲日本人现代日本人都已经唔记得晒嘅嘢嚟噶啦，系要去揾翻啲话啲传统嘢先会见得到翻嘅。 为色求诸嘢， 即系我又唔好想用呢个词语，不过就呢个的确系咁啊，唤醒翻日本人对佢自己日本文化嗰种自豪啊，或者探索嗰类嘢，咁所以佢攞第一名，我觉得系实至名归嘅。佢系一个游戏以外，即系游戏本身优唔优秀，即系其实因为对马战鬼其实据应该系以我所见都唔少笔嘅。其实以一个游戏嚟讲，佢系咪真系非常优秀绝对咧？唔一定嘅，但系佢喺文化层面上面，即系佢可以带俾你游戏以外嘅部分，先系佢最厉害嘅地方。即系对我令我佩服嘅地方就系佢系一个社会文化都有影响。你其实你谂下呢度所有 game 直情系对个社会本身有影响嘅。即系唔系只 game 本身好唔好玩，唔系只 game 优唔优秀咁简单。好啦，咁啊翻到第二名。 第二名就唔使讲啦，动心即系纯粹动心输就可能即系纯粹佢冇咁有教育意义啦。动心依佢 keep 住一路系叫做佢不断有新 event 搞，明明一只唔收，佢唔算系收钱 game， 但系佢一路有新 event 搞，咁就算系咁噶啦。 咁啊，仲有先讲下佢其实系紧输俾巨马战鬼，其实叮当码头噶啦。同埋仲要，如果你再考虑埋一样嘢，全世界加埋咧嘅日子，如果系将全世界嘅意见加权平均攞翻嚟咧，应该系动心系第一嘅。你有冇听过日本同美国都入到榜，系唯一系少数两边都系毫无意义，佢系一只优秀游戏嘅游戏嚟嘅。全世界冇任何国家去有意义嘅，正咁啊好啦。 第三名就系 FF7 Remake 第一章。 其实只 game 本身系你当系 Square 黑啦吓，系真系意外地出色嘅。我真系意外，一开始谂住佢系谂住炒冷饭。 呢只 game 咧，首先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佢系分开几集出啦，我就冇安咗，等你出晒先一次要搞啦。其次就系、是、佢令到 Tifa 又再次出红喺各大嘅 L 片网站。 你讲 Tifa， 我已经估到你想讲本子噶啦，即系 系啦，本子佢 FF 本子女王嚟噶嘛。嗱，第三位、第四位咧就系仲未机啦。 呢、這个我觉得先系见啊。第一呢只 game 系理论上系属会分到落去烟草 game 嗰边嘅，理论上都成立咗个公司嘅，但系其实几条友仔俾出嚟嘅。 但算系即系相对嗰算系小制作独立公司。 当然我其实玩烟草。game 唔算多，但系佢喺烟草 game 嚟讲，个完成度系非常之高， 系去红到就系，哎，哇，乜咁多人突然间咁多人咁中意种米啊你？ 即系咁，而且佢啱啱讲过呢个表入边咧，我唔知佢系咪注重呢样嘢，定系因为佢性质使然，佢系对呢个社会有影响嘅嘢会比较容易入榜噶嘛？咁、喂。佢系搞到即系佢怼冧咗龙林水产仔个 sofa 大佬， 而所有种米农夫啊，你唔好问我啦，种米呢样嘢。 唔系咁，亦都有种米嘅，玩得好开心嘅，即系佢真系自己中意嘅话吓、 嗯， 真系日本人你先会有共鸣，因为你日日食紧嘅嘢，第一次知道原来要种得咁辛苦嘅。 同埋我会觉得就系叫真系表扬到呢只叫咩独立制作嘅公司嘅呢个真真正正嘅。 系，亦都系啦，你听到有呢、這个呢只 game 竟然只系几条友。仔用几年时间俾出嚟，你净系听呢个故仔啊，就已经系即系呢类咁嘅故仔咧，系好容易咁啊捉到人嘅个心嘅，即系几个人努力啊， 同埋我同埋就系对于咩嘢 game 都系靠大制作啊，几百人喺度系咁讲几年，即系做咗叫做咩三 A 大作嚟讲，呢类真系。 唔咩三 A 都完全唔系，两个红咧，其实系真系要俾个奖去表扬佢嘅，即系鼓励依类，更加 亦都系值得鼓励表扬啦吓。呢种故事即系话几个人坚持努力不懈，然后最终获得成功，大众认同呢种咁啊，系一个模范标准嘅新闻，会上中意报嘅题材嚟嘅。我顺便一提啫。 其实事实上，Stream 又好啦，任天堂嘅Store 又好咧，其实依类所谓独立制作其实唔少嘅，价钱都唔系贵，其实真系可以试下嘅。 不过就我谂大家要记住一样嘢，就系独立制作不定系独立制作啦。咁佢好多时啲规模啊，啲完成度咧，通常都会偏低嘅。 咁讲真，预咗噶啦。 所以呢只其中一个令我好惊喜嘅地方就系佢个完成度真系唔似一个独立制作。咁佢话佢丢咗，好似丢咗四年定五年，我唔记得咗啦。咁一般游戏佢讲年半嘅开发周期嚟讲啦，佢系长三倍咁大把啫，得佢人手系少十倍喎。 冇，咁唔系而家年半冇啦，而家起码两，而家坐底两年嘅啦，只 game 坐底啊。 我当你系年半都好啦，你个佢个 loading 啊系低咗，其实系低咗好多，真系唔知佢几条或者点解可以变出嚟，真系好神奇。 年半好快噶，不过算啦，呢个唔系重点啊，年半好捻快噶啦，而家系。而家起码三年， 咁啊讲第五名啦。 一科街先，唔使讲。 科街点解会入到咧？就系因为 YouTuber 系兴起。 实况主 ，Vtuber 兴起，啲实况主玩得好开心，即系咪？因为实况都好适合咁玩，因为佢既有呢个多人竞技啦、刺激啦，亦都系适合一般人一家大细咁嘅，适合唔同年龄层嘅人睇啦。你知其实 YouTube 入边其实好多系细路仔嚟噶嘛，但系呢只你睇嗰个成嚿嘢好点讲啊？好 Q 好可爱，即系唔计佢个透视图啦，取消咗啦透视图。 即系有一次旧年嘅即系有一次旧年嘅大乱斗咯。 大乱斗都你话都冇咁，都大乱斗都比较有战斗嗰种感觉。呢只入边咧系好似成班人喺度恶傻傻恶咁跑嚟跑去。当然啦，实质上点样勾心斗角就另一回事啦，大家玩过就知啦。 哇！即系今年咁样之前我新闻都讲过啦，淘铁卖100万，几耐未试过一只游戏可以卖100万啊？仲要系 Switch， 仲要唔系任天堂。 咁啊，所以呢个五个我谂相对就平 balance 翻之前嗰种啊，咁啊，所以嗱总合第一就我觉得啦，第一就一定系动心，全地球加埋第一动心，第二其实亦系货界嘅， 系啊， 又系全地球冇乜意义嘅，因为呢两只都系 喺美日嘅口味里面揾到个平衡点， 啊， 但系美日都啱 key 嘅，好啊，咁大致差唔多啦，都差唔多讲晒啦。 咁最后咧，我想攞翻个都系得奖，但系其实就唔系年度大奖啊，只系纯粹系啲好小事嚟嘅啫。咁我攞嚟做收尾，就系呢个有个画师咁就攞咗呢个东京都嘅奖励奖。其实咩叫奖励奖咧？其实就系够派嘅。其实系点讲啊？你只要画得靓少少，又肯参赛嘅话咧，佢就会派噶啦。即系其实系个唔系 low big deal 嚟嘅，个奖系就好细嘅。即系通常咧，呢啲奖系俾啲咩咧？俾啲细路仔啊，俾啲学生啊，佢去投稿，所以佢画得靓少少就已经攞得到噶啦。但系呢个奖点解会有受到关注？其实唔系受到我关注啊，搞清楚啊。即系因为佢又画过言喺嗰个啦。嘅原因就系、是、个作者本人系女子高生，呢、这个 JK 画嘅 JK， 佢本人亦都好中意画 JK 嘅。你想去 Pix 睇下就知啦。虽然系话细啫，细 I 奖啫，但攞奖都开心噶嘛。咁喺 Twitter 度讲就话咧，我攞得奖，我攞咗奖啦，好开心。咁佢就应该系话好定系衰啦。衰就衰在佢将佢自己嘅合照，即系佢用张作品嘅合照贴咗上去。净系贴作品咧，我谂应该唔会有引起咁大涟漪嘅，就系因为佢贴埋佢自己，因为咁啊，大家知道，竟然系一个我之前真系唔知啊，我完全冇谂到系一个 JK 画出嚟噶呢啲画，点睇都似系一件大婶画出嚟。 人不可以貌相啫，即系例如话系我近排我追开一个同人画师，佢自己真系兴趣入面健身，跟住有一次佢影咗健身照，哇！你话啲咁实用嘅画，系竟然系一个健美先生画出嚟嘅。有少少 我话大婶嘅原因就唔系因为你呢个画工你冇翻咁上下嘅历练，或者你冇画过咁上下年系做唔到呢个程度噶嘛。但系佢嘅画，我唔知佢几多岁开始画，但系十几岁就即系 JK， 即系最大都系十八岁啫嘛。你竟然可以画到咁呢啲嘅话，呢、這个你话咧，你要通常喺呢个圈度打滚十年八载先叫做有呢个程度嘅。咁你打滚到十年八载，你点睇都廿零三十岁啦，所以咪变咗大婶咯。即系我唔系话歧视佢哋啊，系讲紧佢哋喺呢个年纪就呢个程度嘅水准。咁但系咧，就大家又兴奋嘅地方，梗系 JK 话 JK 啦。你问大家知嘅，日本人对呢个 JK 系有呢个独特嘅执着噶嘛？即系 正常嘢，可以理解嘅。 咁但系结果咧，就系佢就俾人封咗 account， 俾 Twitter 封咗 account。你应该系俾人呢个啲叫咩啊？投诉攻击啊！ 即系如果你好多人走去投诉佢某一样嘢，投诉佢，而佢又的确可以叫做符合个条件嘅话咧，就算佢唔系真系呢、這个，即系譬如啱啱呢度入边嗰个系话色情会事啦。咁我谂紧吓呢张图几阵时，即系冇错，系咸咸地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同色情猥亵以 cheater 嚟讲，喂，几咁咸湿嘅都有啦。就第一，因为佢人一红啊，即刻俾人 ban 咗 account。咁据说就系呢个某啲嗰啲咩啊 SJW 嘅好事嚟嘅，集体检举佢，俾嗰啲佢，咁结果佢就俾人好似短暂冻结咗 account，要佢铲翻嗰个 cheat 佢先可以出翻嚟。即系你睇完咗图你就知噶啦，佢完全系唔系点讲啊？唔系嗰啲你不为大众接受嗰个程度嘅色情嚟嘅， 未 绝 去 对。 到，即系你去到不为大众接受，因为色情嘅，我唔方便讲啦。 因为一般 Twitter 会铲嘅，通常最容易 high 到嘅就系 law，即系有呢个你知，因为 Twitter 毕竟系美国公司啊，虽然佢日本老公，即系你画 law 嘅时候好容易俾人 ban 嘅。咁如果唔系裸而又色因色情而俾人 ban 咧，系要讲紧系嗰啲 R18G 嗰啲嘢，即系呢啲猎奇嘢啊，嗰类先比较容易会俾人 ban 嘅啫。即系所以呢张嘢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啱你头，不过算啦，好难理解嘅，有时嗰啲。 咁唔系冇啦，今年 SJ 得抬头， 恶到爆炸。 我你见到你全世界都系呢啲大头检举嗰件，我谂点睇都系嗰类。我谂大家明噶啦，我明我就唔想喺度想讲佢哋系边系啲咩人会走去检举佢哋。有少少趣味，有少少无奈，都有少少总结咗今年嘅状况，就是这么回事。呢个 SJ 得当道，所以点解会攞到嚟最低去作为结尾。 好啦， 哇！ 咁今个礼拜，应该今年2020年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咧就一贯年度放假嘅。 阿杰达放假， 系啦。 如果我 B I 出咗嚟咧，应该仲有个呢、這个诶、呃、特特别嘅题材，不过系咩，我就暂时唔讲字。 系啦，因为通常年，因为咧新每年新年啦，我去旅行啦，诸如此类年啦，我都搵只口放假嘅。 即系去咗个 B 剧啊嘛，系睇下先。 去个 B 剧啦，唔系咁有时去旅行，我唔系香港，我费事录音嗰啲啫，纯粹就系、是。O K 啊，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新年快乐，下一年再见，拜拜。